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89集。回到酒店，夏九家被一股强烈冲动用力推搡，打开 Word， 噼里啪啦地敲下5000多个字符，用3个医生的个人经历当文章主线，以小见大，尽自己最大努力表现了无国界医生这个群体。写完，他将这篇文章发到朋友圈里。夏永和有个公众号，介绍各国景点，讲述出行事项，夏九家便发在那里，再转到朋友圈。 一点见闻，自己写的，借别人的账号来发。 仅仅过去十来分钟便收到了许多点赞。去年语文老师于中善还评价， 文采斐然。 沈西立即转发， 永远爱同桌，永远支持同桌。 夏永和看见也立即转到自己的朋友圈，同时语气有点自豪， 还在上高二的儿子写的关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。 因为次次都有同团的，他朋友圈里面人多，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一大堆的留言。 高二， 作为一个网络 先生，高二文笔就这么好？ 不得不说，文笔比我强太了。 倒是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特殊职业， 我才知道中国也有无国界医生啊。 夏九家手里抱着夏永和手机看着，觉得有点满足。初六，他们去了一个部落。这里的人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活方式，住树屋和草屋，吃生肉，喝生血，身穿红色长袍，据说可以驱瘦，耳朵穿洞，越大越美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即使看着与现代人格格不入，他们却都喜欢伸手要点美元。看来这地球上谁都知道美元是多好的东西。初七，去体验热气球，起得很早，等得很久。一开始两个人要躺在侧放的篮子里，而后随着气球升空，整体都竖起来，人便也站立了。这一天无风，非常平稳，平原一望无际，碧色扑向天边，但却并不茫茫。一个一个黑色小点儿点缀其间，那是草原上的动物。晨曦照射大地，好像一层金粉，风起时有碧涛金浪，动物们也若隐若现。夏九家自己来不及看，一直拍摄照片，想把最美好的画面发给沈西。晚上驱车回内罗毕，在公路上看到落日，又大又圆，通红通红，好像老电影中那些经典场景。初八返程，初九到家，一共可以休息4天，2月18号便要开学了。刚一到家，夏九家就发送短信叫沈西到自己家来。未曾料到沈西一路投胎似的赶赶赶赶，才过15分钟便咣咣敲门，让夏永和十分惊讶，感觉有些难以置信。夏九家将沈西迎进自己房间，从柜上拿起一包礼物递给沈西，有木雕，有咖啡，有红茶，当然还有那个坦桑兰。 这 宝石我查了一下，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那颗海洋之心并不是蓝宝石，而是用坦桑石假扮顶替的。 他没有再多讲，因为沈西一定明白这段解释还有含义。 痛吧？ 沈西看着自己手中被打磨过的椭圆形的小石头，十分感动，装回袋子，揣进皮兜。 巧了巧了， 我也有个假蓝宝石。沈西神神秘秘的拿出一个盒子。 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 硫酸铜结晶。 硫酸铜结晶？哪儿弄来的？ 上上个学期不是做了化学实验吗？往硫酸铜溶液滴加氢氧化钠溶液，稍等，蓝色溶液变成白色溶液，有蓝色絮状物。十分简单和基础的化学式，写的意思是氢氧化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生成硫酸钠与氢氧化铜。硫酸铜是蓝色溶液，而氢氧化铜是蓝色絮状物。 然后呢？ 然后嘛，我没有做实验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把硫酸铜粉末拿回来做结晶。三大王会把课本要求的实验攒到一起，每两个月带着学生去实验楼做上一堆，到时少做一两个，老师并不会发现。制作并不太难，只是很花时间。先把无水和硫酸铜撒到热水里边搅拌，放置几天，等待溶液自己结晶。然后呢，再挑一个大小形状都合适的晶体出来，用线的一头绑住，线另一头系在筷子上边，筷子横在杯口，吊起晶体，让它悬在硫酸铜溶液当中，不要沉了。每隔五天滤掉一次溶液杂质，晶体便会慢慢长大。等它长到足够尺寸，就捞出来，涂一层指甲油或者汽油就好了。夏九家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当时两人桌子相邻，沈西确实没做，还用一张白纸包起那些粉末夹在书里，接着发呆看自己一步一步完成实验。他当时问沈西在干嘛，沈西却说是秘密。我想呢，咱们俩在高中相识，那留一点实验用品做成宝石也很有趣啊，毕竟它是宝石，和书本不一样，非常漂亮，可以挂在房间车里做成装饰，让人一直看着。 你真傻。 沈西不置可否，打开盒子。夏九家一瞥有点愣住，不小一块，至少养了15天，并且是个模模糊糊的心形，普鲁士蓝，非常透亮，毫无杂质，里面有一根线，可以直接拎起。我挑出两块心形的养，不过到最后还是跟想的不太一样。夏九家摇了摇头，攥着硫酸铜结晶走到书桌前，拉开一个抽屉，并从里面拿出一个精巧的戒指盒，打开，将两个装在小塑料包中的戒指轻轻捏起放到桌上，接着打开中间隔板。沈西看见下面那层有条细细的金项链也包着，而夏九家便把硫酸铜晶体放在金项链旁边，扣回上面隔板，摆回两枚戒指，一个金的，一个钻的，只是钻石非常小，沈西估摸也就 0.2 或者 0.3 克拉。这个是 我妈妈留下来的戒指项链，金项链金戒指呢，是20年前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给的，后来钻戒流行了，爸爸就给他升级了一下，买了一个小的，妈妈天天戴着，直到去世之前才摘下来，留给我们当做纪念。所以这个盒子里面都是重要首饰，传下来的，如果以后有养子养女或者干儿子干闺女，也是要传给他的。 懂。没等夏九家反应过来，沈西忽然扑来，握着夏九家细细的腰，把他摔到一边床上，拖鞋都甩飞了。他刚竖起一边膝盖，沈西便扑上来，夹住他的另一条腿，死死地压着他的胸膛，低头锁住他的眼睛。已经这么喜欢我了？ 一般。 趁着床软，沈西塞进两条胳膊，搂住夏九家的腰，低头就吻。夏九家本能觉得对方有点吓人。 别，我爸在呢，你别太嚣张。 他爸爸给沈西做饭，他跟沈西接吻， 有点不像话，毕竟早恋加同性恋。沈西停在距离嘴唇一厘米处，两人微微偏头，垂着眸子交互呼吸，只是没有真正触碰。没有几秒，夏九家有些口干舌燥，继续感受对方呼吸。沈西忽然受不了了，头一低舔在对方下巴上面，夏九家下巴颏间，他就从那儿开始沿着下颌，顺着突出的骨头用舌尖一路上去，最后到达耳下，不敢玩弄对方的耳垂，便在耳垂下面下颌结束处一下一下的挖，又一下一下的亲，腰被对方提起，被牢牢贴着，脸又被这样亲法，夏九家没忍住，在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，双膝一分，还发出了啊的一声，接着觉着那声啊听着弱小无助又可怜，心里生气，一推沈西， 去帮我爸做饭了。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